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北京 Music Radio，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新浪漫客户 Welcome back， 新浪漫 全新出击， 南北共制点， 不必太早， 不要太晚，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Music Sherlock by 鲜辣麦克风全面一键， 周日晚十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麦。 OK。 嘿嘿嘿。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每个周末夜跟大家在空中的准时约会，你好吗？你好吗？周日快乐！22:01，欢迎各位同学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粉丝朋友们、各位在路上开车的司机朋友们，打开电台收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在每个周六晚上9点到12点，每个周日晚上10点到12点，收听由 DJ 麦麦麦同学，就是我，跟大家一起度过的美好的这个音乐时光啊！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周日版本的鲜辣麦克风正式启动了。哎呀，在节目的一开始呢，用一秒钟感受一件事情，你可能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和曾在网络上和你互动过的那个他擦肩而过。思考一下啊，现在呢已经变成了一个这个社交网络的年代，很多人呢无论是呢身边的朋友同学啊同事伙伴，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长辈，都在呢这个平时生活里面呢少不了这社交网络的这个应用啊，刷刷手机啊等等等等。那我们大家呢这个渐渐的啊，彼此见面的机会呢感觉越来越少，都是被这个微信啊 QQ 啊对吧，甚至工作上的邮件所代替。2018年已经到了倒计时的月份哈，12月09号。 OK， 是不是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呢，好好的思考一下，在今年有没有特别呢想见却依旧没有见到的那个人？你在2018年的尾巴还有机会跟他相聚一下，快快约约他。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鲜辣。 那是谁用掉了我的牙膏？我的鞋和外套是谁穿得了？那是谁在我家大方洗澡？镜子前他和我一样的外表，谁搬进我的大脑？谁帮助我的手脚？是 DNA 将我分掉？还是我的命运不敢自编自导，想要跳那就跳，想闪就闪，跳就跳，跳更高，比高高，跳高心脏的火药，要不要那蛋糕？别人帮你决定好，好不好？只是在敲坏自己的心跳，自己的心跳。那是谁总是说有多虽小？那是谁知道高机会打嘴炮？那是谁别统计正在逃跑？最迷失绑架了自己的微笑。谁关进我的大脑？谁绑住我的手脚？是 DNA 将我分掉，还是我的命运不敢自编自导？想要跳那就跳，想甩就甩，跳就跳，跳更高。

不如脱下糖衣，坐在几分不关键才是最美。我的姐妹一起想做，辛苦虚美也许太累，吐吐舌头吐吐鬼脸，这种自信才最难能可贵。 烦恼烦恼也是一种代谢，没人学不会美丽的智慧。谢谢上天恩惠，谢谢你的恭维，没有人会不陪你受制。谢谢老天爷，谢谢你恭维，可爱万万岁，你受之无愧。谢谢我在飞，谢谢你恭维，没有人不配，没有人不会。 鲜辣麦克风，有麦最轻松，要记得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大家好，我是许嵩。

好像在别的城市已经迎来了在2018年年底哦这样的一个年末年初时候的初雪，在北京还没有感受到雪落下，至少没有大颗大颗的大片大片的雪落下的一个时节，也很期待呢，在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会不会遇到那个你？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周日版本的鲜辣麦克风正在回归第二趴，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问候大家晚上好。抢到节目沙发的同学可以优先点歌啊。第三名归雪杠林儿，他说第三啦，我正在泡温泉中啊，算是呢度假的状态，享乐的状态来收听今天的夜现场。和春香说电影，说点一首萧仁凤的《仙剑问情》哦，这首歌。哦，想起我之前玩的那个游戏哦。 换成你爱我爱得快要疯掉，知道吗？你对我多重要，只是现在的我们并不适合拥抱。爱随着风飘荡，飘过了你嘴角，飘到天涯。把我困在这城堡，哪里也逃不了。我不要别人温柔的怀抱，听不见你的心跳，连我熟悉的味道再也闻不到。我只要你喊我一次就好，

在这里呢，其实特别感谢很多收听麦麦节目的好朋友们哈、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的支持和守候啊，让我们这个节目呢，这个从开播以来到现在，一直收听率狂飙、狂飙、狂涨、狂涨，让我呢自己你知道，这虽然没有太多的所谓的这种毕竟做节目做那么久了哈，没有那种所谓的什么心气哈，没有这个傲气的感觉，但是呢，多了一份说啊，如果你们随时想睡去，就畅快的睡吧。深夜电台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说，我们可以把整个一天当中呢再浮躁再紧绷的那根弦啊都松下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随便的聊聊天，分享心事，还可以呢推荐自己喜欢的歌曲，向正在此时此刻新浪微博麦家族 My Home 上的众多同学们打卡报道的同学们，此时此刻雪玲儿说，这个泡面归我了，吃了两口就不吃了，还贴了一张泡面的照片，哎呦，看起来有点像这个海鲜啊，海鲜虾仁面（括号无虾仁版本）。对，皮卡瑞你好。刚刚点歌的那位同学，点《仙剑》的同学呢，虽然没有《仙剑》这首歌曲，但我可以送给你，同时可以有代入感的一首歌，来自非常具有这《仙剑》情怀的一个样子，胡歌。对，之前演的这个《仙剑》深入人心哈。六月的雨， 一场雨把我困在这里，你冷漠的表情会让我伤心。六月的雨，就是无情的你，伴随着点点滴滴，痛击我心灵。我不相信。是故意的，却为何把我丢弃在风雨里？我不忍心，也不想背叛你，唯有默默等你回心转意。我没有放弃，也不会离你而去，哪怕要分。 边走边唱，麦家族正在招募中，快快通过微信微博方式与我们接头，一起分享好心情，就在 My Home。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这是林俊的同学呢，已经在号召大家加入我们的麦家族 My Home 了。你再没有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天随时呢在周六周日上线，也可以在平日的生活当中呢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麦家族 千微亮，繁华落地成霜，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自难相忘。遥遥桃花凉，前世你怎舍下，只因海誓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牵强，都是假象。 凉凉夜色为你思念长恨，化作春泥呵护着我， 浅浅岁月覆满爱人袖，片片芳菲如水流。 两两天一脸又一身花色，落入凡尘伤牵着我， 像这一度情劫难了，折旧的心还有几分前生的恨，几分前生的恨。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五十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九点五十分

紧贴在你身后，守护每刻的温柔，叶落的时刻留给我。 过得好快，这首算是我送给大家的音乐礼物，暖心的贴你，贴在你左右啊！转眼间呢，你看已经是2016年的创作了。那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呢，我可能在这个写歌的这方面的这个创作的时间呢比较少，自己也需要的检讨一下。我觉得因为我在研究一个新的东西，近期呢将会跟大家见面哈，是一个视频的一个有趣的新形态要跟大家分享。我呢其实是除了做电台之外呢，很喜欢尝试很多有趣的年轻人喜欢尝试的东西啊。虽然自己感觉对年轻人说这句话的时候，瞬间你知道，也突然间就是你知道卡住了一下啊，年轻人好。然后呢，写的这首《贴你》，希望可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寒冷的季节里面，用音乐暖一下大家，好不好？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直周日版本的鲜辣麦克风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好音乐。在麦家族麦 home 点歌贴当中的古朵儿说，我听说有缘人注定要遇见，擦肩而过无数次，最终还是会回到对的地方。但是听说而已啊，也没有亲见。现实生活中呢，很多的擦肩而过就真的是擦肩而过了。今天麦同学的节目的开场白，让我想起了小的时候看过的一部剧哈、啊，叫做《东京爱情故事》，最后一集呢，丽香和永伟丸治在人群中相遇偶遇啊，丽香一如既往的对着丸治甜甜一笑。你都说到了《东京爱情故事》了，我当然要用音乐把你再带入一下，让我们一起回到这部经典的作品当中。有请小田和正。 天哪，麦克风。 何から伝えればいいのか、わからないまま時は流れて、浮かんでは消えてゆく。ありふれた言葉だけ、君があんまり 麦克风，有麦最放松。每天这个时刻都要记得锁定我们的节目哦。我是蔡依林。 说故事了，不再编织起承转合，也不愿为结局苦恼了。当你走的那天，你不再说故事了，不再安排我的对白，也叫我别再中你了。于是偷走令自己大笑故事，于是偷走令自己伤心的故事，而我总任性的对别人骄傲的说着，可我很费神懂得像我们一起走过的，本可那样幸福的。 生活多一点轻松的感觉 ，Take it easy， 米卡米卡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生活里面呢，我们总会发现很多事情呢，会经常的所谓的历史在重演哈、啊。怎么举例子好呢？历史在重演的话，你看看啊，这周结束之后呢，下周。周末我们会再次相见，再下一周呢，陪大家来过这个，应该算是什么？冬至，对不对？22号啊，就下下周六，陪大家过冬至，然后再下下周呢，哎，不对，冬至的这个过完冬至这个周末的周一就是12月24号了，对吧？24号哈、啊，怎么过？25号这个佳节怎么过？26号狂欢夜怎么过？31号跨年怎么过？2019年这么重要的第一天，想好没？怎么过？肯定想好了，对不对？对，14号，你看，这情人节要来了，对吧？怎么过啊？以上的历史再重演，都会怎么样？自己过，略过。生活里面很多事情呢是一成不变的，很多东西呢也是需要自己去不断的给自己升级，给自己加油，给自己找一些突破口。在这里呢，麦同学也要给大家送上最最美好的祝福哈。再差也差不过历史再重演了，所以一定要给自己定一些目标，好不好？勇敢一点。来，我们看一下在新浪微博跟我们互动的同学，噔噔噔，皮卡瑞说，我不知道自己剪了短发是为了尝试新发型，还是呢想像歌词里那样啊，剪断了牵挂，剪断了牵挂，头发越剪越短，思念越来越薄。好像不是这么唱的啊。我呢最近倒是把头发留长了一点，冬天觉得长头发呢尝试一下，但我也发现哈、哦，真的还是短发适合自己，而且好像我们都是喜欢生活简单一点，像刚刚 Mika 这首歌里面所唱的一样，生活简单一点 ，Take it easy， 啊，短头发比较好打理，所以呢很想让自己在思念越来越薄的时候，来一首对应心情的应景歌《短发》，把这首歌曲送给皮卡瑞本瑞自己。希望有一天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只是单纯的喜欢旋律，而不是后面的话就略去了。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实现你所有的音乐愿望，送给每一个留短发的你。 哭得喉咙沙哑，还得拼命装傻，我故意视而不见，你外套上有他的发，他应该非常听你的话，他应该会顺着你的步伐，乖乖地待在家，静静地守着电话。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剪一地不被爱的分叉，长长短短，短短长长，一寸一寸在挣扎。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惩罚，剪一地伤透我的尴尬，反反复复，清清楚楚，一刀两断，你的情话，你的谎话。 你外套上有他的发，他应该非常听你的话，他应该会顺着你的步伐，乖乖地待在家，静静地守着电话。我已剪断我的风，剪断了牵挂，前一滴不被爱的分叉，长长短短，短短长长，一寸一寸在成长。我已剪断我的风，剪断了惩罚，剪一滴伤透我的尴尬，反反复复，清清楚楚，一刀两断，你的情话，你的谎话。 天哪，麦克风。 哎呦，这首歌不好唱哦。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创作者的版本哦。那我们最早认识这首歌曲应该是梁咏琪。你知道这首歌曲到现在哦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接下来呢看到了在新浪微博飞雨飞花飞雪笑到笑笑什么飞花飘雨。特别想在今天晚上麦麦的周末一现场节目当中听到 Vitas 的这首。我也希望可以早日看到自己的 idol 的演唱会哈，给自己加油。我们今天听到了一个特别的版本 ，Opera 2 Remix Mix。Here we go go。 青春有你 ，I'm my mind。

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不用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人来人往里满是善意，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前斜阳融在小河里，逛了黄昏市场，收获很满意，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在等你，见面又聊不完的话题，餐桌摆在开满花的院子里，微微酒意阵阵欢歌笑语，从不考虑明天应该去哪里，因为今夜的风太和煦，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是最完美的一天啊，你也想要吗？生活可以不那么复杂，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他。 可能没有遇到那个人的出现，每一天都叫做自己生命当中平淡的平凡的一天，没有什么特别也没有什么不特别，就是这样的日复一日年复一日的往前走，年复一年的往前走了。对，有的时候呢，我知道很多同学会像我一样在整理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旧的回忆，翻到那些回忆的时候呢，总会有很多的话对自己说，对自己的青春，对青春里出现过的每一个人。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最后一个时段要继续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分享你的心情，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终于太阳还是升起，绽放昨夜为你落的泪滴，终于自己能为自己呼吸一口，为你活的呼吸，为自己而呼吸，为自己而心跳，为自己 开始就准备好 而心跳，为自己而快乐和伤心。明天会有新的剧情，会有人更爱我，会有不再委屈的命运，不再改变那些为你改变的个性。不再忍耐那些长久忍耐的耳语，虽然心还疼痛的，但是你但还有你，终于太阳还是升起，这发作业为你落的泪滴，终于自己能为自己呼吸一口，我不为你活的呼吸， 最终画的最终场景，女孩眼中她的背影。 在2009年的二月份，很努力的这个做了很大蜕变的蔡依林同学，在《舞娘》专辑当中的抒情歌，这首歌曲很特别，是来自于当时五月天的阿信为他填词哈，写到了很多很多，大家都知道阿信很会写词，内心的一些情感纠结，就是说到了活出自我，为自己而呼吸，为自己而感受生命的韵律。感受每一天的忙碌，感受午夜的宁静，感受收听电台时候的自己的独乐的一份心情。 Something inside of me is telling me to go. I've been waiting to tell you so. Something is telling you to go. A part of you wants to fight, but just fly away. How I longed to tell you so. And I don't know if we should part. What does it mean if we give up? How can I still feel this love for all that we've been through? Too far gone to get back to. Take me home and make it right. Can you still see the best in me, or am I falling? Am I falling? Am I falling out of sight? Ah.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节目当中播出的每一首歌曲告诉你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一件小事情。来自郭顶和山行瑞秋告诉大家的这首新歌的小事情 It's always the little things， 两个人的首度的合作，一起的创作，神经呢也被这首歌曲所触动到，险些呢在歌曲结束的时候还没有缓过神来。 在北京，在空中，亚洲最潮流的周末夜现场，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DJ 麦麦麦同学的 DJ 麦麦麦同学。 特别巧合的事情呢，我这支全新的节目的宣传的 Jingle 在数个月之前就已经做完了，刚好最后一句青春有你 On My Mind， 好像选秀要开始了，对不对？也叫青春有你哈。 もしもあなたと会えずにいたら私は何をしてたでしょうか。平凡だけど誰かを愛し普通の暮らししてたでしょうか。時の流れに身を任せあなたの色に染められ一度の人生それさえ捨てることも構わない。だからお願いそばに置いてね。今はあなたしか愛せない。という日なくしてしまうわ。約束なんかいらないけれど思い出だけじゃ生きていけない。時の流れに運を任せ 所以綺麗に「あなたの色に染められ」「一度の人生それさえ捨てることも構わない」「だからお願い存分に置いてね」 在所有的我只在乎你的版本当中，这首来自德永英明的版本呢，是我最爱最爱最爱的，也分享最爱的你们啊，给你在哇，时间过得好快，23:50，邀请大家继续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生活里面总会能遇到开心和不开心，我都希望听到你的故事。虽然我们的节目呢只在每个周六周日的晚上跟大家相会，在平日的工作日当中我们也可以继续联络，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或是呢找到我们的公众号 MAI 麦 Vlog。 漂亮的黑白色挡住你的肥皂，吹着风在散落，拦住我的寂寞变成红尘的感情上露出舞蹈爱的线索，重新翻起那首歌，荒废过的忐忑，两人世界的合奏，四季连载的温柔，是指新鲜下季的月光， 走着，只属于我们爱的乐章。 好了，到了北京时间的23:5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现场直播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9点到12点，周日晚上10点到12点，没错。此时此刻，麦同学要跟各位说一声晚安，同时呢，也特别感谢各位同学的收听啊，收听麦麦的电台，来关注呢所有的我们的节目的讯息，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啊，留言给我，或是呢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直接参与我们的超级话题，以及找到我们的粉丝朋友和听众朋友。组建的麦家族 My Home 为大家呈现特别多样的有趣的社交互动平台，也不要忘记在下周六晚上的9点，怎么样？锁定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周六版本的 Oh My Radio Star， 我们下周再见喽！ I'll be grinding, you waste time. No, you wanna roll with me, cause you know I put it down. When I show up, I'm the one and only. No, no, no, no, no. Yeah, I'll pull up in the jack. Haters gon' be mad. I've been talking with the cheese, that's the queso. Queso, queso, diamonds dripping. Better bring your raincoat back. 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Say goodbye, goodbye, goodbye, goodbye. And now we in the zone. Stand too close, might catch a cold. Quick, can we a date and a cold? Yeah, yeah, yeah, yeah. Dripping waterfalls, splash. So don't compare to me. Yeah, yeah, yeah. We are not the same. Only one of me. Hey, hey. Hop out the coop. The sky's the roof. Roof. My whole team ball. Ball. We never lose. Yeah. Put it all blue. Hundreds. We do, we do. Ball. Popping out cats get fresh. Looking like a fashion show. Yeah. Diamonds all on my neck. Looking like a water show. Let's go. Bust it, bust it, bust it. For real, for real, for real. We gon' bring up the car. One way to stop to the stars. Oh yeah, yeah, yeah. Cool fly, Dubai. No, it ain't two sides. Too high, one way to Mars. Yeah. You better watch yourself. I did it all by myself. Go. And now we in the zone. Ice, ice. Stand too close, might catch a cold. Quick and we a gate and a cold.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Dripping waterfalls. Splash. Bank account go. We make the world go. Yeah, yeah. Metal pencil, looking at what I want. Multicolored diamonds like a rainbow. Yeah, yeah, yeah. Paint out your eyes, one jump to move. Yeah, yeah, bang. Yeah, 这次白光比 flash, 出去摇滚 let's dance. Yeah, yeah. This is the real, this is the regular move. 我的摇滚不能摆，不能摆 let's get back. In front of us. We got the way, we getting paid. Oh, oh, oh, baby, it's my diamonds. I don't need no light to shine. Oh, oh, I stop on my wrist now. I can barely see the time. I just made millions of it, but I'm still not satisfied. I need the bag of the regular. I spent the bag we made for love. Oh, oh, oh, my bank account go. We make the world go. 歌唱北京，爱北京。